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是由八号防线的后卫中队，梁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中国女排的训练安排得非常紧凑，防守训练花样众多，一传和发球训练丝毫不轻松，每个人似乎都是小马达，如果达不到要求，训练不会停止。因为郎平告诉大家，高水平比赛的呈现来自平时训练的高质量。有时候训练过于疲惫，队友们就相互鼓励，球场上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大家的情绪始终在线。又一天开始了，龚翔宇和队友唠叨着，今天过完就是明天，明天完了就是后天，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姚迪感慨道，是啊，离出发越来越近了。丁霞等人急匆匆地跑来集合，嘴里直抱怨，早班车太抢手了，2辆车我都愣没挤上去。曾春雷打趣说，阳光真好，上一次我们和郎指导一起晒太阳就很好。话音未落，郎平干脆地说，开始，大家在田径场跑圈。丁霞的第一反应就是，坏了，我早上没抹防晒霜就出来了。所有队员进行分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变速跑。客观说，这种高强度的跑步训练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说并不轻松。田径训练结束后，大家排队回到训练馆进行室内技战术训练，有时候有的球员还要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看着已经大汗淋漓的女排姑娘，郎平说，每个人都很棒，接下来要回到室内继续绽放。实战对抗更精彩，因为训练的时候没有鹰眼系统，双方球员经常会为了一个球是不是出界争得面红耳赤。郎平十分在意连贯性和串联技术，只要球不落地就不允许球员不去争取，哪怕实在是没有办法把球救回，人也必须跑到位，做出相应的技术动作来。备战世界杯的训练可以说是2019年中国女排强度最大的训练， 姑娘们每天都在奋斗中度过。每天上午训练的最后一项，就是每个人都要发10个好球。等训练结束，有的时候已经接近下午1点。而为了适应日本的比赛时间，全队下午1点半又开始训练。中国女排每天的净训练时间能达到8个小时，确实让人感到恐怖。单兵训练深抠每个细节，尤其是单兵防守训练，每个人都必须要完成指标。单兵防守练的不仅是技术，更是锻造顽强意志品质的手段。赛场上打到关键时刻，决定命运的也许就是再多坚持一下的韧性，体现出来的恰恰就是永不放弃的女排精神。然而郎平并不十分满意，他不断指出训练中的不足，尤其强调防守的重要性。在回顾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郎平多次提到是全队神奇般的防守奠定了反击的基础。郎平说，每一个环节都对自己要求再高一点，才能积小胜为大胜，反之这里放自己一点，那里放自己一点，比赛的关键分可能就咬不下来。停顿了一下，郎平说，我们要有过硬的本领，就不怕对方干扰，一切从实战出发，实战中能够得分就是合理的。大家不要总想着有朱婷，胜利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尤其在乱球当中，每个人都要做到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技术得分，这是我们在训练中严格要求大家的原因。训练就当作实战，别到赛场上再去想，在这儿就得想好。世界杯一共要连续打11场比赛，这是奥运周期备战当中最重要的国际比赛。我希望每个人都做好准备，对欧美球队怎么打，对亚洲球队怎么打，怎么能一上来就进入状态，如何能把细节做得更好，希望每个人都去想一想。加油，再来。这段日子，姑娘们都在这样的相互鼓励中度过。郎平打趣地说，我一个快60的老太太了，都在这儿拼呢。不少球员都感叹到，郎指导在训练场和赛场都如此全力以赴，谁好意思松懈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这一次，中国女排是以上届冠军的身份出战2019年世界杯的，但是郎平丝毫没有提什么卫冕，而是要求全队打出最好的自己，冲击世界杯最佳战绩。世界杯第一阶段，中国队将对阵俄罗斯队、喀麦隆队、韩国队、多米尼加队和东道主日本队。中国队3-0轻取喀麦隆队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和韩国队、俄罗斯队、多米尼加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首战是中国女排必须要全取3分的比赛，中国队的第一战对手是韩国队。韩国队刚刚夺取了亚洲锦标赛的3名，而季军争夺战战胜的恰恰就是中国队。当然那场比赛中国队并没有派出主力阵容，但是韩国队是一支有自身实力和特色的亚洲强队，不仅有世界级球星金软景、李在英、梁孝珍、金希珍等人也是很有实力的。俄罗斯女排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因此和俄罗斯队的比赛是一场硬仗。 中国女排如果要在本届世界杯赛场有所作为，就必须击败俄罗斯队，而且最好全取三分。只有击败韩国队、喀麦隆队和俄罗斯队，取得三连胜，才能打开局面。和亚洲劲旅日本女排的对决也非常关键。别看中国女排整体实力在日本队之上，可是一旦日本队打出快速多变的战术体系，中国女排同样会非常困难。石川真佑压阵的日本青年女排击败全主力出战的泰国女排，而获得2019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已经证明了自身实力。和日本女排的对决可以说是中国女排在横滨站的决赛，必将成为焦点之战。世界杯第二阶段，中国女排将在札幌先后迎战巴西队、美国队和肯尼亚队。除了来自非洲的肯尼亚队无法和中国女排对抗之外，巴西队和美国队都是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争冠路上的强劲对手。中国女排如果想赢得札幌战役，必须把自己的竞技状态提升到最高水准，尤其是和整体攻防水平强于自己的美国女排这一战，将决定中国女排能不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取奖牌甚至金牌。多年以来，在和美国女排的交锋中，中国女排一直处于下风，直到2018年女排世界锦标赛，中国队才打破多年不胜美国女排的尴尬历史。美国女排的速度是中国女排所惧怕的，经过艰苦的训练，不知道全队能不能跟上美国队的快节奏。这一次，美国女排主帅基拉里派出了最强阵容出战，目标自然是冠军。可以说，中美女排决战将是本届世界杯争冠级别的战役。世界杯第三阶段，中国队只有三场比赛，对手分别是荷兰队、塞尔维亚队和阿根廷队。和荷兰队还有塞尔维亚队的比赛无疑都是硬仗。斯洛特耶斯主打的荷兰队并不是仅仅依靠个人，而是整体实力不俗，是一支比较强悍的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整体实力更强悍，曾经获得2018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一次虽然没有派主力参赛，但是也必须引起中国队足够的重视。在日本横滨举行的国际排联官方发布会上，中国女排主帅郎平表示，不管对手阵容如何，不管本届世界杯和奥运会是不是挂钩，中国女排都要打出最好的自己。郎平说，世界杯毕竟是世界三大赛之一，虽然不存在奥运会的资格问题，但是我们很看重它。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世界顶级大赛，全队将密集地打11场比赛，这对队员是很好的锻炼，因此我们会全力以赴。郎平表示，不要认为世界杯不如奥运会，真要是现在松懈，奥运会的时候未必就能把状态调整出来。全队要把世界杯当作奥运会对待，学会在压力之下作战，才能够赢得胜利。这一次中国女排有16名球员参赛，郎平表示，换上年轻人不意味着放弃，而是更要加强改变去赢得胜利，否则对全队的信心没有好处。他说，我会根据现实情况，在保证胜利的基础上，给予年轻人更多的锻炼机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又一次奔赴日本，为了中国女排，为了女排情节，我从北京飞往东京羽田机场，然后乘坐 JR 列车奔赴横滨。一路之上，跟随中国女排的过往历历在目。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帅的日子不可能永远下去，她终归会有离开国家队的那一天。想到2020东京奥运会是这个奥运周期郎平执教中国女排的最后一战，我内心还是非常感慨。9月14号下午，中国女排在横滨体育馆迎来第一个对手韩国队。可以说中国女排的势压过了韩国队，这也说明郎平和中国女排备战到位，才能有如此表现。中国女排这个势首先来自朱婷，说朱婷在中国女排的地位等同于阿根廷足球队里的马拉多纳，一点都不为过。拥有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就拥有一切，同样拥有了朱婷的中国女排也可以拥有一切的可能。在韩国队极其顽强的冲击下，中国女排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拿下比赛，关键就在于朱婷的一柱擎天。中韩两队都有世界级球星，中国队拥有世界顶级主攻手朱婷，韩国拥有著名球星金软景。金软景是朱婷在青年队时期的偶像，如今金软景年华逐渐老去，朱婷的个人能力已经超越了金软景。就在2018-19赛季土耳其超级联赛中，金软景加盟的伊萨奇巴西队虽然从表面上实力超越了朱婷的瓦基佛银行女排，但是最终朱婷领衔的瓦基佛银行队夺取了联赛的冠军，这也从客观上证明朱婷的综合作用非常突出。不仅是中韩两国的球迷，众多的日本球迷也来到横滨体育馆，就是为了一睹朱婷和金软景的对决。其实如今两个人的交锋早已超越了对轰这个层面，而更注重一传、防守和串联等保障环节的比拼。朱婷和金软景技术都很全面，个人能力又很突出，而且还是各自球队的队长。关键时刻，两个队都依靠朱婷和金软景，就看谁更具有统治力。第一局李在英的疯狂进攻一度让中国队告急，正是朱婷错位进攻和拦网的必杀技引领全队渡过难关，以25-21获胜。第二局和第三局朱婷的存在更是让韩国队感到了绝望，这也是中国队以25-15和25-14横扫之势取胜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技术和心理不断成熟的朱婷更加霸气。面对意大利人拉瓦里尼指挥的韩国队，主帅郎平不敢掉以轻心，派出了最强首发阵容。然而第一局中国队的拦网多少还是没有跟上对手的节奏，幸亏袁心玥、闫妮高点快攻拥有杀伤力，再加上朱婷的个人进攻和拦网都奏了效，中国队这才扭转局面。之前的一系列国际比赛，中国女排发球失误偏多，发球攻击性不足，稳定性也有所欠缺，这给了对手宽松的发挥空间。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国女排提高了发球质量，打乱了韩国队的一传体系，给本队拦网队员提供支持。 在发球的带动下，拦网出色的老将闫妮体现出世界锦标赛最佳副攻手的风格。同时，朱婷、袁心玥、龚翔宇等人的拦网先后奏效。袁心玥说，网上争斗比较激烈，队友给了我们不小的支持，让我们获得了机会，全队也发挥出了水平。可见中国队的这个势还是来自拦网。中国女排最要命的是一传问题，但是面对韩国队的冲击，中国队的一传足够稳定，这样攻击力和拦网能力本来就强于对手的中国队就形成了压倒性优势。第三局，郎平用李盈莹换下张常宁，加强两翼进攻节奏的改变，同样收到不错的效果。丁霞说，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我们第一局拦防做得不够好，进攻节奏也不好，有一段时间被对手连续追分，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扩大优势。当然全队反应过来了，我们发现对方重点盯防我们两翼高球，就进行了变化，从而改变了比赛走势。比赛过程并不轻松，但是全队还是依靠强大的整体实力拿下首胜。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反复强调节奏节奏，他说，总的来说队员的发挥比我想的好一些，尤其是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我们适应的比较快。开局遭遇了一些困难，但那毕竟是第一局比赛，场馆的空间和比赛节奏都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对于节奏的把握，郎平还不是很满意。他说，我们在场上有一些环节还没有完全踩上节奏，特别是拦网，第一局我们拦网还是跳得比较早。我不断和队员强调要压住节奏，因为场馆不一样，第一场球大家又比较兴奋，所以关键节奏要把握住。我们希望队员能够更加全面，尤其在一传和防守方面，要向日本队和韩国队学习。我们的配合还可以更好，尤其是副攻手快攻和二传手融合的不是很好，希望把节奏配上。韩国球星金软景说，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同样也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中国队是一支世界强队，我们的防守已经很努力了，全队也很想赢得胜利，但是中国队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进攻拦网等方面，让我们感到难以逾越。全场比赛中国队进攻得分47-35绝对超出，拦网得分12-4绝对超出，发球得分6-2超出。一位日本记者问朱婷，中国女排为什么如此强大？朱婷说，中国女排是一支传统强队，一直都是如此。朱婷的话流露出的是自信，就是拥有必胜的信念。郎平说，我们身披国家队战袍，感到无比骄傲，每次中国女排参加国际大赛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这句话铿锵有力，也说明全队信心十足。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姑娘们在横滨的第二个对手是来自非洲的喀麦隆队，中国姑娘将会如何准备这场比赛？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钢架雪车国家队的严文岗，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